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六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来继续分享关于冰雪运动的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这位嘉宾，我也是首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他呢就是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李佳琪同学的父亲。那我们也是想听他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佳琪同学参与到滑雪运动当中的故事。首先呢，还是有请佳琪的爸爸和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欢迎你啊。当然首先呢，我们还是想先听佳琪爸爸和大家去说一说孩子是如何接触到这项运动的呢。 是这样，是2015年、 嗯、 孩子5、6岁的时候，2015年的时候、嗯、因为当时那个孩子呢是在轮滑队训练，他学这个短道速滑。 哦，他先开始学的是冰上。 他是陆地轮滑。 哦，陆地轮滑。 轮滑。然后呢这个冬天的时候呢训练特别少。当时呢也是为了增强体质嘛，说冬天的时候基本上没有训练了， 我们正好约上小伙伴去滑雪，大概20年前我也滑雪、 啊、 所以呢那个就约上去滑雪，没想到第一次滑雪他就这个喜欢上了滑雪了、 哦、 就是 在他5、6岁的时候。 对，5、6岁的时候、 啊、 所以他第一次上学他就喜欢上了，然后呢从此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了。然后第二次又去了一次，去了两次。 中间间隔的时间长吗？不长、 不长，一两个星期吧。 啊， 然后去了两次之后，就我们就开始买装备了。嗯，就非常喜欢。 但是一般按理说这个年纪的小朋友啊，他对于任何的项目的选择也好，或者说一些自己的这个主意，我们感觉好像还不是特别的有这种叫定主意吧。 嗯， 那为什么佳琪就能这么快的这么决绝的就喜欢上这项运动了呢？ 有两个原因我觉得、 嗯、 第一个就是小孩都会比较喜欢没有固定形状的东西，比如小孩喜欢水、 嗯、 喜欢沙子， 对， 这个雪也是这样。就是开始的时候我不是说咱们去练滑雪去啊，就是咱们玩雪去， 没给他设定说是要干嘛。 对他跟约着哪个小朋友一起去 玩雪。对， 所以确实呢他也可以玩雪、 嗯、 你把雪板摘了，你不是跟小朋友一块也能玩雪吗？ 对， 这个一边玩一边学，哎，他就很喜欢 啊。 这是第一个，就是雪的原因。第二个呢，就是因为他之前学过轮滑、 嗯、 学了3年轮滑、 哦、 所以他平衡感特别好。对于跟其他小朋友平向相比的话，就是他这个接受滑雪会更快，所以他会有成就感，所以他会一下就喜欢上这个东西了、 哦、掌握技能的， 对对对， 这个能力也比较的 强 一些。 对对对、 哦、所以就很快的就上手了、 嗯、 然后自己就一下喜欢了。 对啊，他是有成就感嘛。 对、 嗯、 那您当时是什么态度？一下也就很支持孩子去学习这个项目吗？ 我是很支持他的。 嗯， 因为首先我不是刚才说了，就是20年前我就滑过雪， 嗯， 所以我本身就喜欢这个。 但是您那毕竟也是20年前了，中间自己是不是也没有再更多的， 没有怎么，因为工作原因啊，家庭原因没怎么再滑、 啊、 所以他喜欢呢正好我也是一个借口，对吧？ 满足了自己的一些心愿啊。 对，因为我自己如果去滑雪的话怎么跟老婆交代，是吧？我带着孩子去滑这不是就好说了吗？ 老婆一下就同意了。 对对， 嗯，所以也就很支持 他参与到这项运动了啊。 是是是 啊，那相当于2015年的时候，佳琪就正式的开始学习滑雪了。 正式应该是从2016年开始， 嗯， 正式开始找老师、找教练学。 嗯， 因为我那个东西都是野路子， 哎， 所以2016年开始找教练学， 嗯， 2017年的时候呢，教练还曾经，跟我这么说过，就是佳琪爸爸，你不要带着琪琪滑雪了，啊，你很多动作都改不过来，啊， 给孩子做了一个这个错误的示范啊， 是的，是的， 啊，所以佳琪在2016年的时候正式接触到滑雪，一直到现在啊，就算是有差不多。得5年左右的这个时间了啊。其实这段时间那对于佳琪来说啊，他参与滑雪运动的时间跟同龄人我觉得还算是比较长的， 算是比较长的。 对 对，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像您说的，他先开始还是非常喜欢的，但是我们也说学习任何的项目，他可能在打基本功的时候是比较枯燥的。佳琪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学习基本功的时候会觉得没有他想象当中的有趣好玩了，尤其是像您说的，他不是以一个玩的状态再去学习这个项目的时候，会产生枯燥感吗？ 是是，任何一个项目，不管是学什么东西，他产生兴趣，肯定兴趣是最大老师，但是在训练的过程当中肯定是很枯燥的。 嗯， 滑雪呢，这个枯燥性呢，它又来源于两个地方，一个呢是就是非雪系的时候。就没有不上山不上真雪的时候，其实他们也是要在室内训练的。 对啊， 室内 不能再玩雪了。 对，室内训练其实真的挺枯燥的。 嗯， 特别上那个滑雪机啊，就是左要练大回转的时候，就是左转弯右转弯左转弯右转弯，其实就是这两个。 对， 嗯，它很枯燥的，你练上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以后就发现很无聊。 对， 然后呢还有第二个就是它需要克服的，就是天气原因，就是我们上雪的时候啊， 嗯， 在张家口我们碰到过一次极端恶劣的天气。 嗯， 就是白天山顶上有那个大屏幕显示，就是山顶上的那个气温它是随时显示的哈。最冷的一次我应该能翻到照片，一会儿可以给您看哈。最冷的一次-37度。 哇， 就是孩子真的冻哭了。不光是冷，眼泪都下来了，特别特别冷。就是滑雪你要经历两个很枯燥的地方，一个就是室内滑雪没有雪玩，第二呢就是上山训练的时候真的 遇到这种对 真 的 特别 冷极 端的天气啊。对对，那个能见度当时山顶上是暴风雪，能见度你也能看出就5米远差不多。 但是这样的天气一般还能够训练吗？ 能训练啊，我只要能跟得上它就可以。我要看不见它那真的很危险，因为有可能迷路。 那有室内的一些枯燥的情况发生，有室外的这种极端天气的情况发生。 嗯， 像您刚才说的都被冻哭了。 嗯， 那怎么还能自己愿意坚持？ 他还喜欢玩， 喜欢， 他还喜欢。对， 嗯， 因为这个他给这个李佳琦带来的好处呢有几点啊。第一个就是他原来是过敏性哮喘体质 啊， 从不管是练轮滑也好是练滑雪也好，他因为原来是长期吃药的。 嗯， 长期吃过敏药，吃这个哮喘药。 对， 他练滑雪期间一片药都没吃过，也从来没感冒过，5年了从来没感冒过。 就是哪怕是这种极端天气，我们反而觉得会对身体造成一些伤害。 对， 反而让佳琪 他增加了 抵抗力更强了， 增加了抵抗力。嗯，所以他身体特别的好，从来不感冒，从来没有过，顶多比如说有一点点咳嗽的时候，你给他一杯热水下去，第二天就没事了。所以他身体特别的好，但是原来他练滑雪之前他是长期吃过敏药的。 尤其是很多孩子好像现在是一个特别常见的情况了。 对对对， 不管说是过敏的一些毛病也好，还是说是一个哮喘的毛病也好，好像现在在孩子身上特别常见。 是的， 对。但是听佳琪爸爸刚才这么一说，我估计很多的父母都有点心动了。 是 为了让孩子能够抵抗力增强，其实也可以让孩子去参与一下这个运动。 最初让他练轮滑也好是练滑雪也好，其实都不是为了让他在这个项目上能有什么成绩。 嗯， 就是为了让他增加体质。 对， 就是为了 抵抗力增强嘛。 对，就是为了省点药钱。 嗯，让他增强体质。 是的， 但是一下子感觉到这个收效是很大的啊。 是的是的 啊，这是刚才您说的就是在体质上的变化。 对， 真的是特别可喜。 嗯 啊，那其他方面的这种好处呢？ 其他方面像比如说意志力方面， 嗯， 还有这个自我管理时间啊，自理能力上面 都有特别高的提升。 的确，这个意志力就不用说了。 嗯， 刚才夏奇爸爸说的这么一句话，我觉得就能反映出来，都被冻哭了。 嗯， 还愿意去坚持参与这项运动啊？ 对对， 当然，极端的那种是比较少见的，但是大部分时候，尤其是在雪上的，那真的就是很寒冷嘛。 就是零下十几度，这是很常见的。 对， 我说的零下37度，那只是遇到过一次。 嗯， 那零下十几度、零下20几度，那是常见的。 对于佳琪来说，那反而都已经很适应，不把它当回事了。 不把它当回事了 啊？ 顶多就是比如说，我们上山滑上两圈左右，回来就说我脚冷，需要去大厅休息一会儿， 啊， 顶多就是这样。他已经不会把这个脚冷啊当做一个很这个 抱怨的事情， 对，不是了， 就很平常， 很平常，很平常 啊，都能想象出来。佳琪爸爸形容当时的那个状态，就是他不把这个当做是什么，只是觉得啊，我滑完两圈之后想休息一下，然后一会儿又自己接着去滑了， 对， 就不会太在意这样的一个问题。 嗯嗯， 意志品质方面， 对 对, 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提升啊。 对对， 那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时间上的管理又怎么说呢？ 时间上管理，就比如说他这个如果没有滑雪的时候啊，孩子做作业，比如说4点放学，他做作业可能能一直做到8点9点，哎，睡觉之前他一直能做到这个时候。但是如果说今天有训练，说还不是6点训练，他4点放学，6点之前不仅能把所有作业做完，还能腾出时间吃饭来。你根本就不用去管他，你根本就不用去管他，他自己就把这时间安排得特别好。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滑雪你还有时间学习吗？我觉得他反而学习效率会提高。 刺激了他， 对， 让他把时间利用， 因为他喜欢，他不会磨蹭时间。我告诉你，如果你星期五完不成作业，星期六星期天我不会带你去张家口 啊。对， 他星期五一定能完成， 熬到几点也得完成。 对，熬到几点都能完成。 嗯， 但是如果说星期六星期天因为天气原因或者因为我工作原因去不了张家口， 嗯， 我跟你说，他保证他把作业一直能磨蹭到星期天的中午左右。 已经摸出规律了，但是也能够看得出来，就是这项运动给佳琪带来的这种就是着魔的感觉。 嗯 啊，他是很愿意为了这项运动在自己的这个生活当中啊给他腾出更多的时间， 对， 去参与的。 对， 那当然这个时间上的这个管理呢，说白了就是他是有这个能力的，只不过看他想不想。 对 啊， 所以一定要找到孩子的兴趣。 对， 如果他不喜欢学英语， 嗯， 那他一定会把作业磨蹭来磨蹭去，就把这英语课的时间给你磨蹭掉 啊。 但是他如果喜欢滑雪，他一定会把时间就是安排得特别好，把滑雪的时间给你安排出来，说爸爸你看我明天我一定能去张家口。 对，的确看得出来，在日常啊，佳琪爸爸和佳琪在学习当中还有在这个滑雪的时候有一些斗智斗勇比较有趣的这个故事啊。 对， 那能不能也和我们来分享一下佳琪参与到这个滑雪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比较难忘的经历呢，让您或者是让他。 我昨天还特意，我来之前昨天还特意问他， 嗯， 我说对你来说有什么难忘的经历没有 啊？ 他说最难忘的经历就是代表学校参加比赛。 代表学校？ 对， 哦， 这就是荣誉感啊，从他练滑雪以后啊，就是特别强的荣誉感，有特别强的荣誉感。以前呢可能没有，我学习好或者学习不好，或者这个东西我没有那个小朋友强，无所谓。但是自从他能够代表学校参加比赛之后，就他会觉得特别有荣誉感。到学校呢，为这事儿呢啊，就人大附小的郑校长郑瑞芳校长还特意给他颁发过叫冰雪先锋的这么一个荣誉称号 啊， 还给他奖励，学校的班主任老师也给过他奖励，然后还选他那个为升旗手 啊， 大队辅导员选他为升旗手，都是因为滑雪给他带来的荣誉，所以他荣誉感就特别强。 这应该也是让孩子有更强烈的愿望，哎，想要去更好的参与这项运动， 是 继续去代表学校， 是 参与一些比赛嘛。 对，因为2019年到2020年这一届的，就是中国滑雪青少年滑雪锦标赛呢，他代表人大附小呢，拿了一个团体第三名。 嗯，那是他第一次代表学校参与比赛吗？ 是的，第一次代表学校。 其实之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佳琪爸爸也认识的这个杨明爸爸，在节目当中就和大家一起分享过咱们代表学校参与的这个比赛啊。佳琪也是其中的队员之一嘛， 是的，是的。 那能不能也和我们来说一说当时参加比赛的这个感受和经历呢？ 因为代表这个团队参加比赛的话，这有很多和个人比赛不太一样的地方。 你比如说我参加个人比赛的时候，比如说过七门哈，这我一定要，我要求速度快， 嗯， 但是给这个代表学校团体比赛的时候一定要求稳，在保证不摔倒的情况下尽量快。 哦， 你说如果因为你一个人的失误没有成绩，那么整个团队都没有成绩的话，就是让整个团队都会非常的沮丧。 这是集体和个人之间的一些比赛形式的不同吧。 还有呢，就是你比如说在检录的时候，我要提前集结， 嗯 啊，然后再提前交流，哪些地方需要注意，出发台需要注意什么， 大家需要互相配合啊， 需要配合互相交流，所以还是挺不一样的。这个篮球足球大家会认为是一个团队比赛，滑雪好像认为是比较个人的比赛， 嗯， 其实也需要团队配合。 尤其像您说的嘛，我们代表学校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团队了。 对对 啊，我们需要更多的去考虑为整个团队创造一个最大的利益， 嗯， 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这个团队当中把自己的优势最大化的体现出来。 是的， 哎，但是就像您提到的嘛，我们肯定也是需要有一个配合的过程，而且， 嗯， 毕竟滑雪这个项目，如果单看的话，我们的确认为它是一个个人项目， 嗯， 而且这些孩子们他之前也都是以像您说的自己去参加比赛啊，或者说自己训练的这种形式， 对， 是日常的一个比较常态化的状态， 嗯， 但是我们代表学校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对于佳琪来说，就像您说的，这是让他印象很深的，并且也是给他带来了很多荣誉，很多的自豪感， 嗯， 在这个代表学校参加比赛的过程当中， 是的， 所收获到的， 嗯， 所以对他来说是非常难忘的， 非常难忘 啊！而且我们的确在第一次参赛啊，就能够获得一个第三的成绩。毕竟前面两个我记得都是中学了， 嗯 啊， 对对 对， 对 吧？咱们是小学的， 对对对， 应该叫第一名了。 对， 所以说我们还是非常厉害的，而且的确就像您说的， 嗯， 我们是有很大提升空间的， 是的， 还可以再往上去努力的啊。 嗯嗯， 当然，这是从佳琪的角度来说的，让他很难忘的。 嗯， 那您能不能也和我们分享一下，让您很难忘的，看佳琪参加的训练也好，还是比赛也好，有没有？毕竟刚才我听您提到了一点啊， 嗯， 日常他的这个训练，您可以说是每一次都要陪伴在身边的。 是的，是的 啊。那您其实是看着佳琪这一路啊，从五六岁，我们说叫还没上学的一个小豆包， 嗯， 到现在这样的一个大孩子的这个状态， 嗯， 他一步一步的成长，一点一点的收获，您其实这个感慨我觉得应该会很多啊。 嗯，我难忘的事情啊，就有两个地方。 嗯， 其实这两次呢都跟摔倒有关系 啊。 一次呢是佳琪摔倒， 嗯， 那个次应该是在张家口，嗯，然后 那是一次训练还是一次比赛？ 训练， 嗯 嗯，是我带着他训练，嗯， 啊， 一次，那 是教练说了让您少带他训练的一个训练。 之前在教练说之前，我曾经带着他一次训练， 嗯， 然后呢，那次呢是，突然从雪场边上的一条赛道，就是野雪道里边， 嗯， 可能有这种高手从里边冲出来。 哦， 因为我一般会跟他后边滑， 嗯， 来保护他。有一次呢，就是冲出来一个人把他铲倒 啊， 然后他顺着这个雪道往下摔倒。那次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因为我他被铲，就基本上是铲飞起来了，铲飞起来了，然后摔下去，然后呢我就赶紧冲到他身边，然后当时我看到他的时候，他的两个雪板是别在一起，一个脚尖冲前，一个脚尖冲后，就是那个变形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 那个， 摔倒那个姿势， 对那个姿势，我现在还记得，就是， 嗯， 我当时吓坏了， 嗯， 我当时真的吓坏了，这个摔得特别严重。 对，很多人就说在雪场上就怕这种互相的碰撞的这种 摔 倒， 对自己 摔 其实摔不得， 对对对，很危险 啊，碰撞摔其实很危险， 对。 然后我真的吓出了一身冷汗， 嗯， 就是零下十几度，身上出汗了，真出汗了， 嗯， 特别害怕。我赶紧帮他把雪板摘下来，然后问他有没有摔到，有没有那个 哪儿不舒服， 对哪儿不疼，因为那种脚尖冲前、脚尖冲后的那种感觉，我应该最少应该是 光形容出来，我们都觉得这一个很畸形的姿势了嘛。 对对，没想到呢，他就是说这个膝盖没事儿。脚踝没事，所以还是孩子柔韧性好，如果成人摔成那样的话， 啊， 肯定就有断的地方， 对，受伤了。那是在他多大的时候？ 也一年级吧，应该是七岁左右的时候。 那也就是刚接触滑雪不太久嘛。 对。 那也就是说，那次虽然当时让您吓出一身冷汗，但是孩子的反应 没事，没事，而且还能继续滑。 关键是他当时有没有被吓到呢？您觉得？ 我觉得他应该没有。 还比较淡定。 而且我甚至于我让他休息，我说休息一会儿，他说没事，能滑。就是、 您又给他仔细的还是检查了检查、啊、 对 什么胳膊腿 都 看看都 能动都能动 有没有受伤啊，或者说一些软组织挫伤之类的。 我印象深刻是他太激情了，而且呢第二点呢就是他居然没事儿， 嗯， 第三呢就是他居然还敢继续坚持滑， 就是受我们听起来很严重的这么一个冲撞之后， 对，对 站起来说没事儿，我还要继续滑， 还要继续滑， 没有受到之前的这个冲撞的任何影响。 对，有些人可能比如说成人也好或者其他小孩也好，有可能说那我不想滑了， 就被吓到了呀， 太恐怖了，这个 对 没事儿，还可以继续滑。 看来的确是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挡他对于这项运动的热爱啊。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自己摔倒的一个经历， 嗯， 就是我觉得孩子懂事儿了， 这个是已经大一点了呀。 对，应该是二年级左右的时候， 嗯， 有一次呢，我们也是在崇礼有一条道，我印象深刻哈，就是叫绿龙道。绿龙道呢比较陡，然后呢又比较窄，当时呢我孩子是先滑下去了，因为那个太窄了不能一起滑， 嗯， 他必须一个 前一后，啊， 对，一个人滑完了另外一个人再滑，就防止碰到嘛，因为他道很窄， 嗯， 没有两个人同时过弯的这么一个空间。 对 所以他滑下来以后在那底下等着我， 嗯， 然后我呢下去的时候呢，我也说了我的动作呢是野路子出身， 不是很标准 所以呢我可能踩到一块冰滑了一下，结果呢我呢板子掉了，我就从上面一直就是趴着就下来了， 哦， 想停都停不住的，就因为比较陡就趴着就下来了，然后板子跟着我一起滑下来哈，就孩子在底下然后我就下来了。其实没事，因为又有头盔又有护具的，雪上你自己摔，我说了怎么摔都没事，所以我就一种很放松的状态，就算了， 反正已经摔了， 对，就滑下去滑下去了。 对， 我想站起来是不可能的啊， 对对， 只有到一个比较缓的地方，到他等我的那地方才能停下来。 这里是奥运东道主，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数字贸易新动力， 全球贸易新格局。 9月3号到7号，9:30到17点，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交通、外语，府中心之声、双澳之声、京津冀之声、北京广播网、听听 FM 在首钢园1号馆共同推出音视频现场直播特别节目。 工业遗存风貌与现代展会相融合，首钢园为您呈现独一无二的参观体验。 来吧，我在福茂会等你。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 在天安门广场东侧有一条小街，西洋小楼比肩而立，古老槐树绿意成荫，每天都有新人相约于此，捕捉怦然心动的瞬间。然而在120年前，即便是靠近这里，对很多国人而言都是一种奢望。这里就是曾经的国中之国东郊民巷。1900年，八国联军的大炮轰开了北京的城门。第二年，中国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从此作为使馆区的东郊民巷再不准国人居住，甚至是靠近。路旁的槐树目睹了中国一步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与伤痛，也见证了那个时代的新青年为民族救亡图存而发出的怒吼。1919年1月18日，西方列强不顾中国提出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3项提案，把德国在胶东半岛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5月初，

9:50、18:50、22:50，欢迎收听。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6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欢迎继续收听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人大附小李佳琪同学的爸爸和我们一起分享孩子参与到滑雪运动当中的故事。刚才在节目的上半段临结束的时候，我们听到佳琪爸爸和大家分享的第二件让他难忘的事情，就是有一次两个人一起在雪场滑雪，爸爸从一条高级道上不慎摔了下来，之后发生了什么呢？我们就继续来听佳琪爸爸和大家讲述。 停下来，停下来之后呢，孩子很紧张。 我突然觉得有点像是刚才 对对 第一个那个事情，您和佳琪掉了个个儿。 对，孩子很紧张，赶紧上来问我摔着没有，碰到没有，然后 给您检查检查。 对，给我检查检查。而且从那以后，这个孩子拒绝去绿龙道，就他不去绿龙道了，就这条道他不去了。他自己去行啊，就是我陪着他的时候，他坚决不让我去，他觉得我会到这条道上会摔倒，有阴影，所以我觉得孩子是长大了这种感觉。 哎呀，真的很懂事儿啊！ 对对对， 就知道心疼爸爸， 对， 不想让爸爸在这个跌倒的地方再出现任何。 如果是教练带着他滑的话，他去滑这条道是没问题的，但如果我带着他滑这条道的话，他是坚决不让我去的，因为我在这儿摔过 啊， 所以我觉得孩子懂事儿了，就知道心疼大人了。 对， 嗯， 真的可以看到就是孩子的这一点一点的变化，尤其像您刚才说的，其实一个也就是一年级左右的事儿，一个是二年级 的， 但一下就发觉孩子的这个成长了。 对 啊，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学会了就是知道怎么去保护爸爸了。 对 啊，我觉得这种感觉， 嗯， 当时给您应该带来了这个很强烈的这种暖心的感觉。 特别暖心，现在想起来还暖心。所以我也特别谢谢您，谢谢这个听众朋友，有这么一机会让我把这些暖心的事又重新回想了一遍。 回头让佳琪一定要听一听啊，这是父女之间敞开心扉的一次机会嘛。虽然平时也有，但是这种感觉可能会比较不一样啊。 对，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像您提到的，佳琪参与到滑雪运动的时候啊，给他带来的这个收获，我觉得其实从这儿也能够有一个很明显的体现，就是让孩子在心智上的这种培养也是一种可以叫无形的收获吧。啊，就是他会更懂事儿，而且也会更知道，哎，我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我要比如说遵守这个雪场的一些规则呀。 是是， 这个其实我觉得是我们特别希望每一个孩子啊，就是具有的一些规则意识。 嗯 啊，这种规则意识，我们有时候说，很多的成人在我们步入到社会以后，往往都会出现一些淡漠的情况，但是孩子通过参与这项运动，通过一个体育项目，让他打小去培养一个很好的规则意识，其实对于他以后是说在学习当中也好，还是说步入到社会工作以后啊，对于他来说都会有一个很好的体现。 对， 嗯， 因为像他们这个运动队啊， 嗯， 咱就拿他这个滑雪队来说哈，他们会有集训，不仅每年都有啊，就是应该说每个月都有，而且像雪季的时候，几乎每周都有。就集训是什么呢？就是不回家，星期五就走，或者星期六早晨走，然后跟着教练在雪场训练，家长不陪伴着，家长不跟着。像去年寒假的时候，会有十几天的集中集训哈。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就是很多规矩你就得遵守了。 是的， 啊，你不像在家里边说， 在爸爸妈妈身边啊，那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对，这个不是，就是因为教练本身带着这么些学员来说，他就不容易。 对， 而且滑雪又是一个很特殊的东西，他装备首先都很多。 嗯， 如果你不按规矩来的话，你可能这些装备你都不能完完整整的从运动队运到雪场，再从大巴车，再从酒店运到，就这些装备都很复杂。你想一个小孩他第一次参加集训的时候可能只有六七岁，他就要自己背着雪板，这个穿着雪服， 把他的这些零七八岁的东西都要装好收拾好。 然后你只要不按规矩来，你忘了这个忘了那个，那你是上山你自己受罪嘛。 对， 对吧。比如说护脸忘了，护脸忘了上山，那把你脸吹得通红， 冻着嘛。 对对，把你脸都冻着了。你比如说我忘了穿速干衣，速干你没有速干衣，你光穿个秋衣上山了，那你出了汗以后你在山上也会很冷，所以很多东西就是按规矩来。教练说一就是一，教练说二就是二，而且安全性上也是这样。 对， 不让你去的地方你就是不能去。 那佳琪像您说的参加的这个集训队啊，他第一次参加是在几岁的时候？ 第一次参加呀，滑雪集训应该是在七岁的时候，但是像轮滑那个集训的话四岁，五岁就参加集训。 哇， 去 其实很早就已经开始锻炼他这种自理能力了。 我现在印象很深刻，就是五岁的时候去北戴河 那次就集训， 家长不跟着，家长 不 跟着，当时奶奶还为这事儿跟我吵了一顿嘛，把我 肯定的呀，不放心， 差点拿出戒尺来，差点拿出戒尺来，就是惩罚我。 怎么能让这么小的孩子就去自己集训呢？ 对，而且那次集训，我一说很，现在说起来很多人听着都不可思议。五岁小姑娘每天上午是体能训练，下午才穿轮滑鞋呢啊！上午是体能训练，体能训练是怎么训练呢？400米一圈的跑道，跑25圈，10公里。 哇， 五岁的小女孩，所以她回来之后，你明显感觉到她饭量大了 啊。这倒是， 之前吃饭可费劲了。 明白明白， 甚至于奶奶举着勺喂。 对， 回来以后，我说一个事儿，大家都觉得挺有意思啊，就是她从北戴河集训回来，五岁小女孩啊，我们去新疆馆吃饭，菜还没上呢，她一个人一个烤馕已经没了。 我天哪！真的是饭量大增啊。 对， 回来之后明显其实也感觉孩子这个身体也变得比以前更壮实了， 体重没有增加，因为他运动量很大。 对， 但是这个小姑娘你能感觉到她那个皮肤很紧致啊。 对啊， 那个， 小肌肉其实是 长起来了。对，小肌肉身上的肉很结实啊，那种。 对对，当时集训了多长时间？ 20多天，北戴河。 哇，5岁啊，20多天。 对， 对，暑假的时候。 您和妈妈会想他吗？他自己回来之后有跟你们说他在那儿会想念你们吗？ 对，妈妈是真想啊，就是总是嘱咐我说让我去看看书。 嗯， 我呢，我其实也想，但是我不想去，我就想让他，可能父亲 练一练他。 对对，就是想锻炼他，就是想让他离开我们自己，因为我知道不会有危险，因为教练跟着，不会有危险。 嗯， 顶多就是会吃苦。 哎，对 对， 但是这一次就像您说的，这是他的第一次集训啊。 嗯， 给他后面的这些集训生活可以说是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啊。我感觉 是。 那等到后面我们的这个滑雪队再去有这种集训的话，佳琪就会很快的适应了。 对， 他自己也不觉得这是个什么事儿了。 对，不觉得是事 啊。而且其实我觉得像刚才您提到的一点，在五岁的时候他们上午做的这种体能训练啊，400米一圈要滑25圈，这个其实给他后面滑雪的这种体能的储备带来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啊。 是的，他其实从小体质就弱，我刚才说了他有过敏性体质啊，哮喘啊，他从小吃饭都不好，是因为喘。 嗯， 所以他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因为他会憋得慌。 对， 然后呢由于哮喘，所以他运动很少。 嗯， 他吃饭也不好，所以他体质其实从小一直就都不好。 嗯， 但是从练轮滑进了运动队，然后练滑雪，他体质也好了，也不生病了，吃饭也好了，所以你明显感觉到他跟同龄人相比呢不算是特别优秀的，他体就是身体素质不算特别优秀的，甚至于说可以是说不能算是优秀的，算是中等偏上的，但是跟他自己比那有非常大的飞跃。因为像他原来就是进运动队之前啊，在这个我们家附近这个 304医院儿科的所有的医生护士都认识他，他常去，常年的去，各种药，然后经常住院，一年差不多得去3-4医院，就住院就得住3-4。所以他跟自己相比，他的身体素质是有明显的提高的。 对，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了。 对，他跟同龄人比不算好的，但跟自己比飞跃。 嗯，这个我觉得其实是真的特别好的，而且对于他自己来说，他的这种感受也会很强烈嘛。 嗯嗯。 而且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像您刚才说的，去参加集训队，在这样的一个我们说算是封闭的一个环境之下嘛，啊，和他的伙伴相处，和他的教练相处，是不靠父母的，就靠自己的。 是的。 其实这种状态给他带来的这个影响啊，或者说叫收获啊，真的是很大的。我们刚才其实在交流的时候还谈到了一点啊，佳琪在这个参与滑雪运动的时候，他代表咱们学校校队是让他觉得很骄傲很自豪的一件事情，同时他其实也是代表咱们区队。 对，他是北京市注册运动员。 哎，对， 然后呢现在是门头沟区队的滑雪队员。 对， 对， 也会代表咱们区队去参加一些比赛啊。 对， 那代表区队去参加比赛的时候，这种感觉又是什么样子呢？ 代表区队参加比赛呢，跟代表校队还真不太一样。 嗯， 因为校队的这些队员啊，他平时不在一起训练。 嗯， 就是他是分散到各个区的。 对， 他训练队是不一样的，只不过有比赛的时候我们代表人大附小参加比赛，但是代表区队参加比赛的时候呢，这个大家是非常熟悉的，吃住都在一起。 嗯 啊，特别有集训的时候，两个人一个房间嘛，住在一起啊，吃饭呢就更在一起，集中化管理嘛，早饭中饭晚饭都是坐在一起吃饭的，所以大家是非常熟悉的，而且呢对每个人的技术特点呢也都非常熟悉，所以呢有的时候小队员之间呢互相交流呢也会有这种，就是比如说哎，今天那个比赛很重要，你一定小心你那个外刃的时候注意别踩空了哈。 啊， 因为大家很清楚你就容易右脚踩空，你就容易你就容易那个重心靠后， 你有什么特点吗？ 对，所以大家在交流的时候会比较有针对性的。 其实这个感觉也挺有意思的。我们还是说到这个杨明了嘛， 哈， 佳琪爸爸说，你像佳琪是门头沟区队的这个队 员， 对， 对， 然后杨明呢是 海淀队的， 海淀区的这个队员。其实他们平时呢，如果说按学校走的话，我们是一个学校的；但是如果按区里比赛的话，他们又变成了对手， 又变成对手。 哎， 嗯，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对于他们来说呢，时而是队友，时而是对手， 嗯， 以及哪怕是和他们自己同区的这些伙伴们，门头沟区的这些伙伴们， 嗯， 那我们这时候可能是队友， 嗯， 但是我们当各自代表学校的时候又变成了对手。 嗯， 其实这个感觉也是挺好玩的，对于他来说。 对，也挺好玩的。 嗯， 其实我觉得搞运动的小孩小朋友情商都特别高。 嗯 嗯，他们其实说实话，他们心里的目标啊不是对手 啊， 他们要克服的其实是自己， 就还是在和自己去比。 对，其实还是自己在跟自己较劲。 嗯， 其实滑雪从这一点上来看，还是确实是非常个人的。 嗯， 因为我并不和你同时出现在场上。 对， 它不像打乒乓球，我就看到你；它不像打篮球，我就要过了你，我才能投篮。 嗯， 它不像踢足球，我必须得盘带，然后你只要拦不住我的球，那我就算是成功的。这个滑雪，你在赛场上的时候，你前面就是白茫茫一片， 嗯， 所以你挑战的还是你自己， 嗯， 所以即便是和王阳明这样的昔日的队友一起 同场竞技 的时候，其实你克服的还不是王阳明，你克服的还是你自己。 对， 嗯， 就是他需要不断的去挑战自己的一个极限， 对， 哎，让自己刷出一个比刚才更好的成绩，或者比之前更好的一个成绩嘛。 对对。 所以这种不断挑战自己的感觉，佳琪在每一次的比赛也好，或者说在每次的训练当中，他会有这样的感觉是吗？ 有啊。 嗯， 就是像平时训练的时候，会经常阶段性的，就是训练队啊教练也好，会阶段性的来测试你的成绩。 哦， 啊，你比如说测一个一分钟你能过多少个弯儿 啊？ 过弯速度哈。 嗯。 那比如说一分钟你能过60个弯儿， 那一个月训练之后，教练可能又来给你测一下，一分钟你过了67个弯，举例子说、 啊、 那你就是超越自己了， 对， 就是超越自己了， 对， 嗯， 然后也会不断的去总结嘛， 对，也会总结嘛，你技术上为什么你这次能过67个弯，上次能过60个弯，那有视频分析会来看看你动作上有什么问题，比如说你过旗门的时候距离太远了，或者没有提前做准向动作呀， 嗯， 或者重心靠前呀靠后啊，就是教练会给你分析技术动作吗？啊，其实还是刚才那个话题，就是还是在克服自己。 嗯， 我不用说啊，王阳明他这次怎么样，然后我怎么超过，不，你只要技术动作，自己的技术动作比上个月有提高，那么你的成绩就会越来越好。 嗯 嗯， 当然这个越来越好是我们最愿意见到的啊、 嗯、 就是你通过训练不断的在成绩上，在自己的这个表现上有一定的提高。但是我不知道佳琪在这些年的这个训练也好，参与比赛的过程当中也好啊，有没有那种就是有一段时间好像自己走入到了低谷？ 有 啊，那会对他当时造成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经常会有 啊、 哦、经常会有这种，就是一段时滑了一段时间之后，那个没有 提高，好像遇到了一些瓶颈， 对，又遇到瓶颈了。他经常会有这种情况， 嗯， 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他的表现就是会这个抗拒训练， 哦， 他不抗拒滑雪，因为他还是喜欢滑雪，嗯、就是 训练和滑雪是不一样的， 对， 在他这儿看来， 他还是愿意去滑雪，嗯、就是上山呀、啊，去莱源啊，去张家口啊，这个滑雪他还是愿意的、 嗯， 他从来不抗拒滑雪，他抗拒的是训练，就是。比如说训练这2个月， 嗯， 一测验呢，发现跟之前过弯速度是一样的，甚至于还掉下1-2个来， 嗯， 这个时候他就会怀疑自己， 嗯， 我不去训练了，不想去训练了、 嗯， 训练没有用，嗯，但是当他超越的时候，坚持下来的时候，他一定会有突破，他只要坚持去训练，他一定会有突破，嗯， 那他一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让自己克服这段心理上的抵触呢？ 这个时候需要家长和孩子一起克服。 嗯， 家人一定要开导他。就我经常会给他举例子，因为我学外语， 嗯， 所以我经常会给他举例子。他说你比如说，你从不会说到会说，拿英语举例子，说你不会说到会说，可能需要背500个单词。 嗯， 但是你要想从会说到说的流利，需要从500个单词背到5000个单词。 嗯， 那么你背到501、502、500。甚至于601、701、702的时候，你的水平还是停留在会说。 嗯， 当你突破到5000个词汇量的时候，你会从会说突然一下跃级到说的流利。 嗯，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是需要积累的。我们很多人学英语就是这样，就是学着学着就不想学了，其实就是你在积累。一旦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飞跃。 这个积累的时间我们是需要耐心等待的。 对，所以我也会跟他举这样的例子嘛。 嗯、 就是你往一个桶里边倒水， 嗯， 你倒一杯的时候不会溢出来，倒2杯的时候不会溢出来，这个过程很煎熬， 很漫长。 对，很漫长。但是当你就这缸水都已经满了，你再倒10001杯水的时候，这个水突然溢下来的时候，你会觉得有成就感。 对，但是它是需要前面的这些 积累的 10000杯水的积累的。 对对对， 没有那10000杯水，对于他来说，这同样也只是一杯水嘛。 对，所以也我家长也需要给他讲道理。 嗯， 他也需要懂得这个道理，对吧？ 对。 如果你只是给他讲，他不懂，那还是不能坚持这个训练，对吧？ 嗯 嗯，他如果他真的抗拒的话，你就是硬把他拽到训练队去。 对， 我不认真对待训练。你还是不能实现质的突破， 对，甚至还会有可能让他抵触这项运动， 对，有可能就 反而会成了反作用了， 反作用了。 不过我觉得刚才像您说的，就是他虽然抵触训练，但他依然很爱滑雪。 嗯， 我觉得他其实应该也是属于一种自己在心理上进行一个调节，就是他可能不去训练了，但是我用放松心情的方式去参与这个运动，只是让我自己滑着玩， 对、啊， 可能也是一种 对 让自己调整状态。 就是、滑雪队训练我不想去了。没关系， 嗯， 反正爸比会滑雪是吧，我带着你去雪场咱们放松两次， 哎， 放松2个周末回来咱们保证训练啊。 啊， 因为你看你在雪场上面，比如说当然现在我是追不上他了啊，在之前我来鼓励他的时候，我说你看你在雪场上追不上我， 嗯， 你追不上我，你是不是教练，你跟着教练训练 你技术提高了，你就能追上我了。 对，现在已经超越我了。 我现在是追不上他。 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啊，的确是您和孩子一起去经历，参与这项运动的这个喜怒哀乐吧啊。 对， 当然对于佳琪来说，他在滑雪这项自己很热爱的项目上和学习上，您会怎么帮他去更好的调节 这个时间啊， 两者之间的分配呢？ 是这样，就是刚才我也说了，凡是有训练的时候或者有比赛的时候，他的学习效率是非常高的。 嗯， 所以我不太想将来年龄更大了，比如说上初三、中考啊或者高考，我不太想控制他这个滑雪的时长，我希望他自己来调节，就是他认为学习更重要的时候，他自己如果说我想减少一些训练， 先放一放， 减少一些滑雪，我会很尊重他。 嗯， 但是他如果他没有觉得说这个影响我，我也会很尊重他，包括他学习的任何的东西啊，比如说他现在学二胡啊也好，学个钢琴啊，滑雪。都是他自己选择的项目，我从来没有给他选择过任何课外班的项目，从来没有给他选择过，都是他自己选择。时间上呢，也都是由他自己来控制。你比如说，他现在钢琴已经不上课了，他为什么要停掉钢琴课？不是我给他停的，是他自己觉得又拉二胡，又上二胡课，又上钢琴课，有些冲突。 对， 他自己觉得钢琴课影响了他的二胡，他自己取舍，他说我更喜欢二胡， 他更喜欢的那个， 所以我们就把钢琴课停掉了。 对， 所以这是他自己的选择 啊。 滑雪呢，既然我带他去滑雪是我带他去的，但是喜欢上滑雪要进行滑雪训练这个事儿是跟他商量过的，所以将来他学习上跟滑雪这个时间冲突啊，或者精力上的冲突，我希望也是尊重他，由他自己来选择。 哦， 他觉得滑雪确实影响我的学习了，我要停掉一些部分滑雪的训练，或者全部的滑雪训练，我尊重他。但是他觉得没有影响到我，我还想去滑雪，那我继续带他去。 您是充分尊重他的意见。 是的， 并且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需要我帮助你的时候，我尽可能的去帮助你。 对， 但是更多的时候还是你自己去抉择好你的一些安排。 对， 是给孩子充分的自主能动性啊，让他把这个可以说叫自己的路要安排好。 对， 其实这个我觉得也是让孩子能够小小年纪啊就开始学会去做出一些选择，尤其是在自己的这个人生的这个道路上啊，让他不断的去练习做这样的选择，其实我觉得也是很有好处的嘛啊。我们节目的最后一般都会有一个惯例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对于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期待了。那佳琪参与这项运动的这个时间的确是在慢慢的延长啊，到2022年的时候，那就相当于有7年的时间了。 对， 那对于他来说，对于您来说， 嗯， 我们对于北京冬奥会的期待又是什么呢？ 我这个问题也昨天晚上也问过他，我说对于2022年冬奥会你有什么期待？他说他非常想这个近距离，因为他之前参加过一个冠军训练营，就是一个奥运冠军，是一个意大利人 啊， 意大利人，他跟着这个意大利的这个世界冠军。在崇礼集训过一段时间，大概一个多星期吧。所以他说，昨天我问他，他说他希望能见到中国的奥运冠军，也当然是滑雪的哈。中国的奥运冠军能够近距离的跟中国的奥运冠军就是接触，或者比如说跟着中国的奥运冠军一起训练，这是他的期盼吧。 对， 所以到2022年的时候，我看看我有没有机会带他到现场去观看比赛。 当然这个是我们美好的愿望啊，已经感受到就是佳琪对于这项运动的这个热爱真的是会一直持续下去。哪怕说以后的确是因为时间上的冲突可能要暂时搁一搁，但是我能感觉到就是这项运动肯定会伴随佳琪这一生，成为他一个很挚爱的兴趣爱好啊。那也非常感谢您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和我们一起分享了佳琪参与到滑雪运动当中的故事。 感谢收听孟莹主持的《奥运东道主》，欢迎明天继续收听。